内阁总理大臣李兴道已为年新春贺词。各位华民帝国的国民以及各国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内阁总理大臣李兴道，在这里要先向各位拜个早年，祝福大家五福临门，万事如意。旧的一年又过去了，庆年已未三年即将到来，正所谓爆竹一声除旧岁，桃符万户庆新春。今天是大除夕，大家多数已经开始在家与家人过年，度过几天的年假。虽然帝国政府公布了官方假期，但是兴道仍然注视着帝国，政府可以休息，但兴道作为内阁总理大臣是年终无休，会继续为各位服务。在过去的一年，帝国面临的风雨与挑战不断，自兴道再次出任首相以来，在历任首相的基础下，亦在各位的协助下，带领国家继续向前走。这个新春年假，大家就好好放下脚步，休息一下，过年之后再次起步。在这个小年夜、大除夕，兴道也与各位国民一样，为自己的家铁灰春大扫除，为了就是过一个好年。兴道相信，未来的一年，国家发展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做得更好。说起来，华民帝国即将踏入第20个年头。当初华民帝国在将军澳一个公园中诞生，只是一般年轻人的游戏团体，后来转移在聊天室、综合论坛等地方发展，直到今天的规模。帝国历任皇帝陛下、国家元勋为我国做出贡献，兴道在此借个机会感谢前人，感谢他们为华民帝国做出不世的贡献。在此我亦感谢国家元勋敬亲王李银禧。依据国家的史记，李银禧在太祖皇统元年8月27日加入我国，换算起来是1995年的9月20日，也差不多20年的光景。国家的走向银禧一直有参与，后来银禧肩负了帝国的重担，无论是皇帝陛下、内阁总理大臣、大司县、国会议长等不同的岗位，银禧一直为帝国默默做出贡献。没有银禧，就没有现在的华民帝国；没有李银禧，亦没有今日的李兴道。各位国民，在新的一年，我们一起努力，把帝国做得更好。我们一定有更好的一年。兴道亦期待帝国有更多20个年。兴道代表华民帝国政府同仁，祝福各位华民帝国国民、各国的朋友以及我们的国家有个美好的春节假期，喜气洋洋，五世齐昌。谢谢大家。